第54集。魏局跟我说，这个女人对陈玉的案子很感兴趣，偷偷去盐城调查过好几次，不知是哪里走漏了风声。我觉得不会是你吧，陆律师。 看着吴佳怡阴沉的目光，陆承泽一愣。他想到前几天来看望自己的孟静，孟静的观察力很强，他可能是从自己的状态之中看出了一些端倪，进而陆承泽联想到那起民工讨薪案和陈玉的死。事已至此，吴佳怡已经不可能放过孟静。见陆承泽似乎在犹豫，吴佳怡又说， 怎么了陆律师，有难处吗？合作可是要拿出诚意的。合作可以，但你也得有点分寸，孟静毕竟是我的朋友，你想怎么处理他与我无关，但杀他的计划我也不会参与。如果你可以接受，那这合作就算是达成了。 陆承泽说完，握住了吴佳怡伸过来的手。这次握手既是陆承泽彻底放弃尊严和信仰的一刻，也是他拉开复仇计划帷幕的一刻。很快，吴佳怡结合孟静的作息特点，制定了周密的暗杀计划。而陆承泽也注意到自己正在被时刻的监视着。就在即将要执行暗杀计划的前一天，吴佳怡叫来了张林青，当着陆承泽的面，他把杀掉孟静的任务交给了张林青。也就在这时，张林青偷偷地录下了和吴佳怡的对话。张林青走后，吴佳怡又叫来了另外一个人。 老吴，你明天跟着张林青，一旦张林青失手，你随时做好补刀的准备。 什么？要杀条子？ 陆承泽注意到这个叫老五的人似乎异常的兴奋。 不用张林青，我亲自去。 不行，管好你的人，做好你自己的事儿，不要和我讨价还价。 陆承泽仔细地观察着这个老五，他猜测这个人应该是杀手组织的头目。同时陆承泽也注意到，在被拒绝之后，老五表现得非常不悦，他似乎对警察有一些仇恨的执念。陆承泽能猜到吴佳怡拒绝老五的原因，杀害孟静这个任务难度不小，一旦老五因此丧命，那么吴佳怡将会失去一个得力的助手，这对吴佳怡来说会是不小的损失啊。老五走后，吴佳怡笑着摇了摇头。 真是一帮亡命之徒啊，哎呀，这帮人不好管呐。 陆承泽不动声色地问， 他跟警察有什么过节？年轻时犯事儿太多，总是被警察逮，脸上那道疤那就是和警察搏斗的时候留下的。 陆承泽点点头，没再说什么。孟静被杀的那天，陆承泽坐在由吴佳怡注资而刚刚创立不久的浩泽律师事务所，面对着成堆的文件，好半天他都一动不动。他知道他的好友孟静将面临一个无法逃脱的圈套，等待着孟静的只有死亡这一条绝路。此时的陆承泽看上去出奇的平静。隔天，陆承泽就在报纸上看到了孟静与人贩子搏斗以身殉职的新闻，他的心脏忽然开始剧烈的钝痛，然后呼吸困难，然后他的手就开始无法克制的颤抖起来。 我本以为在决心复仇的那一刻，我就被迫抛弃了人的情感，但这种强烈的感受却仍旧压得我喘不过气。我明明可以阻止孟静的死亡，但却为了获取吴佳怡的信任，为了酝酿那场不知何时到来的复仇，而眼睁睁地纵容了这一切的发生。 复仇的想法再一次在陆承泽的体内膨胀暴涨。 孟静死后不久，吴嘉义又找到了陆承泽，这一次他要让陆承泽亲手处理掉祝文秀。 为什么要处理掉他？是不是有点太浪费了？ 实验材料不差他一个，以后我有办法搞得更多。 交给你的手下吧，我没时间。 我要你亲自处理。 陆律师，上次杀警察你说那是你的朋友，我同意你不参与进去，但这次你再拒绝，我可真要怀疑你跟我合作的诚意了。 你想要我怎么办？ 老五，你过来。 见陆承泽终于低头了，吴嘉义又叫来了老五。他吩咐老五 带着陆律师找个合适的地方，让他把祝文秀处理了。 吴嘉义交代完，老五就带着陆承泽赶往早已计划好的地点。陆承泽意识到，作为文鼎集团的重要股东之一，被吴嘉义注射了毒药的祝文秀很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时刻成为自己复仇路上的重要的棋子。为此他需要把这个重要的证据保存下来，而要达到这个目的，他首先要做的就是策反老五。本来渗透进吴嘉义的犯罪组织就是他复仇计划中的一环，虽然现在可能会有点早，但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自己必须有所行动。老五，杀手团伙的头目，拥有反社会人格的天生犯罪者，嗜好杀人憎恶警察。这个人性格乖张暴力，虽然听命吴嘉义，但似乎并不绝对忠诚于吴嘉义。这是陆承泽通过仔细的观察而分析出来的结果。想到这儿，陆承泽递给老五一支烟，用打火机给他点燃了。 谢了，陆律师。 老五深深地吸了一口，表情惬意。陆承泽说： 干了多久了？ 嗨，没几年，没记错的话有四五年了吧。 为吴嘉义做事你能得到什么？ 哎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嘛。 除此之外呢？ 老五有些警觉，没有说话。陆承泽替他做出了回答： 还有杀人的快乐吧。恨警察吗？ 妈的，挑这么一个好东西，让我逮到一个，看我怎么弄死他。 老五的这句话再一次证实了陆承泽的猜想。 吴嘉义有多少资产？ 这我哪能知道。 如果这些资产全归你呢？ 老五打量着陆承泽，似乎觉得这个问题有点意思，而陆承泽继续抛出了诱饵。 想要杀警察是吧？警察局长你感不感兴趣？ 老五虽然没说话，但是明显透露出一丝兴奋来。 有没有兴趣帮我做事？我付你的报酬会比吴嘉义更丰厚。好好考虑一下，既能杀更多的人，又能拿到双份的报酬，何乐而不为呢？ 帮你做事？你想做什么？ 我要杀了吴嘉义。如果你肯在这件事上处理，事成之后，吴嘉义的财产全部归你。 你不怕我把你的话全部告诉吴老板？ 老五有些惊讶，他继续打量着陆承泽，眼神里的兴趣明显变得浓厚起来。陆承泽当然有这样的担忧了，但是想要渗透吴嘉义的犯罪组织，自己必须要赌一把。他没说话，只是笑了笑。过了一会儿，老五问： 你想让我怎么做？ 把祝文秀交给我来处理，我会让他在之后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有意思。陆律师，你可别让我失望啊。 那咱们算是谈妥了。 谈妥了。 祝文秀注射的药物不能断，我需要你暗中给我供给，可以吗？ 交给我了。 陆承泽没有杀掉祝文秀，而是把它藏了起来。 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